是北京时间1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国游客遭投诉，文明养成要多久？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在长江三峡邮轮游中，中国游客遭到外国游客投诉，原因是中国游客在自助取餐时将食物聚落成塔，造成食物浪费。无独有偶，今年以来一些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招致反感，被禁止进入国外旅游景区，甚至被国外警察带走的案例都曾出现过。甚至有评论说，难道只有警察和罚单才能止住一些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吗？那么在开放公民自费出游之后，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如何跟随眼界一起提高呢？实时鞭策，点滴积累，你我又该如何做好旅行者？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出国旅游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是呢，只图一时的私利享受，不讲礼仪公德的不文明行为，成为一些中国游客出境游最遭受诟病的污点。今年以来呢，就有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旅游胜地清莱的白庙被拒绝进入的这样的案例，还有中国游客由于随意拍照被阿联酋警方拘押。而就在昨天呢，北京晨报又报道了中国游客在长江三峡邮轮游中被外国游客投诉的案例，起因呢是中国游客取了太多根本吃不完的自助餐，造成了食物浪费。那么在开放公民自费出游之后，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如何跟随眼界一起提高？实时鞭策，点滴积累，你我又该如何做好一名旅行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的副会长刘思敏。刘会长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新闻广播的评论员林硕，林硕老师欢迎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传一你好。 咱们先来看看北京晨报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这一组报道哈。那么它呢主要集中在中国游客在境内外旅游当中餐桌上的陋习。那么记者了解到呢，在重庆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说，有一次有一对外国的老夫妇取餐的时候，发现吃的东西都被拿光了，而他们旁边的中国游客呢，每个人面前都是几个大盘子啊，食物都堆起来了，根本吃不完。那么这对外国夫妇并不是投诉自己没有吃到东西，而是觉得这样浪费食物实在是太可惜了。另外还有宁夏某旅行社的导游，今年多次带团去泰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旅行，经常能看到中国游客取自助餐的时候连吃带拿啊，当看到其他国家的游客不愿意跟中国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以及特别标注专供中国人就餐位置的时候，这些导游哈心里感觉也很不是滋味儿，所以两位哈其实也经常出国啊。林硕老师原来还是特别在英国和泰国待了好几年，两位对一些中国游客的这种餐桌陋习哈，首先有什么样的体会？林硕老师， 我先讲两个小故事吧。是我在泰国驻外的时候一个亲身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在。2005年的时候去泰国，第一次去泰国的大城府，大城是就是阿育陀耶，也是一个世界历史遗产文化遗产。他去他里面的一个寺庙里面，然后就亲眼看见那个小小的寺庙的一个小的卫生间里面，用外国人手写的那种汉字写着 请不要便溺在池外。 嗯， 这样一个小标签，当时我的心情是2005年的时候，因为中国人出境那会儿还不是像现在这么频繁，当时心里就非常有感触，对那张标签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间寺庙僧侣进去都是脱了鞋进去的，寺庙的卫生间啊是脱鞋进去的，非常的干净。如果有便溺在外面的时候，可以想象如果别人不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不会去写这样一个标签，你是触及了他的一个底线。 嗯， 第二个小故事是在曼谷的一个自助餐厅里面，我亲眼看见有我们的国人，因为那家餐厅里面有大闸蟹，就把所有的大闸蟹都挪到自己的桌上，然后他的吃法是撅开，然后一边啃一口，然后就扔掉扔弃，然后真是堆了整整一桌子。 嗯， 所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你的心情，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情，我知道这只是一小部分的人，但是往往一万个人的文明努力，可能就因为一个人的不文明而成了陪葬品。 嗯， 所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泰国，我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我把这些不文明现象分成三类。一类是我确实是出于一种对常识的不了解，或者对当地风俗的不了解，而不经意间对对方造成了一种伤害。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游客去潜水的时候去触碰那个珊瑚礁，会导致珊瑚礁的死亡，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人去了寺庙里面，他有一些比如说光着膀子去寺庙，他不知道当地是很忌讳这样的事情的。这是一类，这一类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旅游宣传啊，或者是这种文化扫盲啊进行教育进行宣传，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改观。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国内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到了国外他并不认为这是我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刻意伤害。比如说我到处扔垃圾，比如说我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他在国内就是这样，他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已经对当地的文化习俗造成了一种伤害，他没有这种意识。 嗯， 这是另外一类。这一类是需要平时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个人修养个人教育而逐渐改变的。还有一种我觉得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进行遏制的，比如说乱刻乱画、破坏古迹等等，这是很明显的，你是知道这是一种破坏的行为你还去做。当然这种行为我觉得现在还是相对较少的，更多的我觉得集中在一个对当地文化的不了解造成的不经意的这种伤害。还有一种就是平时自己的这种习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两类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和思考应该怎么样解决的问题。 嗯，刘树老师总结的也特别好哈，把这个出境旅游这些不文明行为通过一个严重程度的排序啊，最开始是不了解，然后是国内这么做，国外也这么做，最后就是法律法规可能要去规范。但是我们再说回到就是这个餐桌陋习和自助餐这个事情哈，我想大家小的时候也都背过悯农这首诗哈，都知道粒粒皆辛苦是怎么回事，这么这种浪费哈，而且是被外国游客去投诉的这种情况，确实不应该存在啊。刘会长您怎么看？ 这个呢哈，我出国也算是比较多啊，去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嗯。 那么这个，而且呢，跟团的出去的机会也不少，所以这个在团队有的时候这个情况哈就发生的比较普遍，比较突出。像你说的这个，就刚才无论是这个林硕老师说到的情况，还是这个新闻里哈举的例子，包括你举的那例子，我可以说都亲身那个见识过。然后也感到就非常的那个，第一是痛心，第二呢有觉得脸上挺害臊的。因为这当然呢就是说也基于哈，就是因为自助餐呢它是从一个西方舶来的，那个中国从来都是古代哈都是吃桌餐啊，大家在一起哈这个共享。但是呢那个自助餐它是那个从西方来了以后，它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这边就是说那个你可以真的叫做各个，首先它品种非常丰富，然后你可以各取所需，同时呢价格它又是那个固定的。所以这个那也就它传来以后就很快就风靡啊这个中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这几个就是说品种丰富，价格恒定 你不管你吃多少，都是那么多，同时的话就完全是可以自取所需。这三大优点，我觉得是自助餐能够风行的根本的原因。但是呢，也是自助餐在西方它也是很风行的根本的原因啊。特别是一大堆人如果比较快速的要想就餐的情况下，自助餐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但是就这种规则的话，可能跟我们就是国人啊，受过饥荒啊，同时呢也爱占小便宜，就发生了变异，基因变异了。一个好的这个制度安排也算是吧，结果就被我们那个把它用一个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它极大的放大了。那首先就说，那既然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那我拿得多，这个本来如果让点餐的话，它肯定和那个虽然我们也会浪费一些哈，它总体来说它还要那个量入为出，就量根据自己的食量，它来去点这个餐，不可能点一大两个人点一大桌子，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结果呢？因为这个不个价格一次性付了以后啊，他就可以把他那个拿了很多，就觉得跟那个占便宜的心理就很好的一种结合了。这结合之后，所以就他就不管那个，只管我的感受。很多人说我们去自助餐，我一定要直接把它吃回来。而且超过我付的那个价格，所以这个都还算可以接受，就吃个肚圆啊，撑得要死，是吧？但是问题是很有不少的人，他超过了，连这个底线都超过了，他可能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个可能也是跟西方那些一个游客也好，和西方当地的主人哈，他发生很大的那个就是冲突的根本原因，就是你哪怕吃的肚圆，人家还可以接受，但是你那个。把他那个就是 说有的是又吃又拿， 又吃又拿， 就是、 把这自助餐的那个规则就是不能打包走的，然后同时你还有很大的浪费，所以我想的话，其实就刚才林总说那个对不文明旅游的行为那三类总结是很到位的。那么说用我的话来说呢，可以反过来说啊，就会说另一种角度来解释一下，也是第一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要你作为一个游客，你要入乡去问俗。你不了解那些游戏规则，那你多问一问，走之前问问别人，问问有经验的人，然后网上查查攻略，看看人家有什么规矩。那么我就按这个规矩去做，这入乡要问俗。第二个种情况呢，就是入乡随俗。虽然是你在你们家，其实你说声音大一点儿，你所在的那个城市声音大点儿，没人管你，大家也习惯了，反正中国人嗓门都大。但是你那个，也就在你的那个原住地定居地，它具有合理性。但是到了人家那个地方之后，你问完俗之后，你叫随俗，那么你再大声的话，就可能不行了。那么就像那个有中国的大妈在这个纽约广场啊跳那个广场舞，最后被抓了，大家就可能就觉得是，哎呦，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我们这儿那个就是随便跳啊，对吧？但是实际上人家纽约的警方在那个拘捕他的时候，用的理由是什么？是你无理由制造噪音，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稍微大声点，可能还仅仅是习惯，但是当你的那个声音大到足够的分贝的时候，就变成了噪音，那么就严重侵权了，那你说白了你就违法了。 对，其实刘会长刚才说的这个大声喧哗这个事情哈，确实在国外，尤其是在国外的一些宗教建筑里哈，也是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另外刚才哈，我还想接着说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发生在泰国，同样是今年被媒体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在这个泰国的旅游胜地啊，清莱的这个白庙禁止中国游客参观禁止中国游客，这半天你都别进去了，为什么还是说上厕所不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搞得很脏，而且走的时候哈还顺带很多的那个卫生纸。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有评论是这样说的，说一些中国游客有三不顾的毛病，顾自己不顾别人，顾里子顾面子不顾里子，顾眼前不顾长远林硕老师。就是如果哈，您要是设想在泰国哈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当然是会感觉脸上无光了哈，你会怎么做，或者说你有什么建议？ 首先我想说的是，泰国这个民族整个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包容的民族，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你如果你不触碰到他的一些底线，他是不会做出这种过激的行为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去泰国，他不了解泰国的那种佛教习俗，比如说每天清晨都会有很多僧侣排着队，手上拖着钵，一个很大的钵出来化缘。其实是信众是把食物放在钵里面去作为一个布施的。 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是和尚来分发食品，他就从那个钵里面取了食物出来。这在泰国的宗教里面，这是一个大忌讳，这是需要去忏悔赎罪的，需要到佛祖面前去忏悔赎罪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忌讳。但是僧侣很包容的，就是告诉他，哎，这个是我们的习俗，你既然喜欢你就拿走好了，但是我想一定要告诉你这个常识。所以我觉得就是别人有这种包容，我们也应该有那种就是意识，要去了解别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习俗。比如说刚才说的在卫生间里的这种不卫生的习惯，这种是当地人所无法容忍的，这是触碰他的一个底线。几年前我在东南亚四个国家做了一个网上的一个民调，大概有几千人参与。这个民调的内容就是说，问这四个国家的老百姓，当你一提到中国，你首先想到的关键词十个，前十个关键词。最后我们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梳理和频率的排次，最后排出来前五位里面有三个词，一个是脏，一个是不文明，一个是说话大声，当然还有一个是有钱。一共这几个都非常鲜明的反映出中国游客在海外给别人的印象。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四个词并不代表中国的全体国民。我们客观的说，中国是每个人都有钱吗？不是，只是那一些有钱人他出去了。中国是所有人都不文明吗？不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走出去的人都会形成一个国家形象的标签化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这些人的这种行为举止，它在逐渐的积累起来，形成一种国家标签。这个标签的威力是很大的，它会对你这个国家的形象造成正面的推动或者是负面的影响。这个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重视。比如说就像前几年我们经常去谈论韩国人好像他们自称要发明了创造了全世界一样，后来这形成了一个对我们很多网民对韩国的一个标签。 对， 一到韩国他有申请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就会警惕，他又把什么申请世界遗产。其实他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他已经形成一个标签化了。对中国游客出境不文明也是这样一个道理。这种标签化如果很严重的说，他在一些国家已经被一些媒体或别有用心的人去妖魔化，甚至成为诋毁中国人的一种手段。包括我们在看见在西班牙他有出了一个纪录片，就讲中国人怎么吃野味儿的，这种他非常非常的就是恶心你，让你觉得这真不是我了解的中国，不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但是他却攫取了这个社会中偶尔存在的一两个小现象，去贴到你整个国家上面作为一个标签。这种形象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改变的，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去做出努力，做出这种对国家正面形象的这种补充的。 对，不光是在纽约时代广场有一个中国形象宣传片那么宣传，我们每个人出去了都是一个形象宣传片啊，贴标签非常容易，但是把这标签撕下去或者改这个标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刚才凌硕老师说的那个很有意思哈，想到中国人怎么着有钱啊，就是我们想就是财富其实应该这个跟素质哈跟文明应该成正比的，但是现在有一点不太成正比哈。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我们就拿韩国游来举个例子，那么预计今年全年呢，访问韩国的中国游客有望达到650万人次，哎呀，也是高于去年啊，比去年又多了40万人次。那么整个中国游客的这个数量占到外国访问韩国游客数量的40%以上，所以哈，他们都非常欢迎我们哈去购物啊，支持这个当地的这个消费的内需。但是中国游客在韩国的一些不文明的表现哈，也让形象大打折扣。比如说在明洞附近有一位清洁工告诉记者说，中国游客随地乱扔烟头让他们感到不胜其扰，说一定请记者转告，一定要阻止他们乱扔烟头，说我们每天清早就开始起来清扫，我们非常的辛苦。那么在济州知名景区龙头岩中国游客在洗手间里的不文明的表现说这个总是踩到马桶上使用这里你看都是脚印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那么有一些游客有一些导游哈，其实也觉得有些无奈，因为他在带团的时候什么样素质的团员都有他也只能是反复强调不要做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他又没有一些什么办法所以 以至于有人说，是不是只有罚单和警察才能够约束得了有一小部分那些不文明的这个中国游客呢？所以接下来好想请教的是刘会长，您怎么看？是不是光靠呼吁哈和提醒，就真的能够提高这种文明出行的素质？ 我觉得这个可能太这个简单化了。这个呢哈，就中国人呢哈，他这个自我感觉现在确实特别好。他中国游客呢，又属于哈，应该说，在中国的人里面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能力，实际上他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他肯定也代表了他的社会的分层啊，就应该说是比较上层的人，最起码是中产阶级吧，小资以上，小资白领以上的。那么这个，但是特别是呢，就是这个他们这种购买力也的确在世界各地哈引起一些惊呼啊，然后他们这就助长了我们这种骄傲。你看，这个他甚至把人家的那种因为那个你是顾客，人家这个就把你不说当上帝吧，起码是就是为你服务，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能表现的比较谦卑，比较那个就是那个我服务好，肯定是你是服务者，就是谦卑的那种态度嘛。特别是在日韩这些地方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呢，你看他们为我们的那个花钱，他们就点头哈腰了啊，他们这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家的商业精神。我作为服务，我就应该这样对待你，并不是说只看着你的钱包。实际上，中国人在欧洲的那些买大卖奢侈品的话，当然那个就是说，对于老板来讲，他可能是受益的，但是对于那民众的观感来讲的话，实际上是看不太上你的。所以我就想的话，那么国外的这些那个就是舆论的这种那个反应哈，实际上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觉得的话，其实我们要是换不能说，既不能是因为啊那个只是国外的媒体怎么报道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应该重视了，也不要说这个国外的报道可能就歪曲哈，它确实也有啊，但是呢，你为什么要给他提供那个？就比如说他你吃野味儿，对对吧？你们他拍不到你吃那个野味儿的话，他很显然他是纪录片，他不是说是那个是个电影啊，是导演是编虚构的。他这不是的话，那么你不就等于是给他提供了那个素材吗？而且那话，而且比如刚才讲的不文明的问题的话，我也举个小例子，我们中国人很自豪什么就啊，其实我们都是反对歧视的，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其实歧视是随处可见的，特别是地域歧视，也包括人种歧视，反正。也毋庸讳言，在很多人心里面，那比对黑人可能就觉得那个不像白人地位那么高。但是我想讲一个事情，什么？我有一年我去那个毛里求斯，那当地的那个地陪就跟我讲，就毛里求斯的这个机场，只要每一次有从香港啊这他中国过来的航班啊，特别是就是这中国过来的这华人的航班，那在机场的卫生间就会立即惨不忍睹。那么那个在南非的时候，也有这个地陪告诉我，这都是华人哈，说那个人家那个南非的黑人，如果说那个遇到有游客或者想借用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啊什么之类的哈，什么人都可以借用，华人不借，对吧？那么就这些案例的话，这个稍有点极端，但是它实际上那个都是人家的一种对你的一种客观反应。也就是说，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那么我们这个的同胞里面有不少的人，用他的实际行动，实际上那个就是那个结果，就是让别人给我们贴上了不文明的标签。然后我们后来的人去还需要买单。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应该说是要双管齐下。哪双管就是软硬兼施。软的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文明的问题啊，它实际上呢这个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肯定是有个要改善这个过程。而且再加上因为我们那个就像刚才林老师说的一样，那么很多人他实际上是他是把他自己的自身的在国内的习惯，在自己居住地的习惯，他带到旅途中而且不仅带到国外国内的别的景区，他也是如此的。那么这个过程的话，所以说就不是马上就能改变，我而且呢还要看到这个过程它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当年哈日本游客、韩国游客，也包括台湾地区的游客，他们走向世界的时候，就最初的时候，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我们很多事情，被这个认为档次很低、不文明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因为人口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出境游的这个爆发性增长，你看我们从1949年到那个1978年，将近30年间，整个出境人数一共只有28万人次。但是今年就注定达到 1.2亿人次，就是30年28万人次和一年就1.2亿人次，就这个速度这个基数，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出现了类似于日本韩国当初那个情形，但是确实情况由于基数这么大要更严重的多。但是我们看到日本韩国那么他们的游客现在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这个世界各国目的地的这种尊重，人民的尊重，我想我们的过程也会来的。但是在这个那个过程，我们承认有个过程的前提下那么我觉得两手抓啊，第一手呢就是软的，我觉得应该从那个包括我们媒体要持续的关注，特别那些对那些比较典型的比较恶劣的案例，我觉得应该不要怕费笔墨，也不要怕费流量，那么就应该来这个持续的关注它。那么也就是说形成一个社会监督的舆论氛围。同时呢那么也应该是由这个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要加强。那么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学校教育的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未来就是游客，我们的学生现在有很多现在就是游客。那个南京的那个丁某某不就是一个小学生吗？是吧？所以那么我既然那个就是我们以前我们是农耕民族，我们农耕文明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出去，所以学校教育可以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既然这个就是旅游大潮滚滚而来，我们有这么多游客走出国门的情况下，那么学校教育是不是需要与时俱进呢？我们以前的学校教育就只春游，对吧？那以后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要走出国门的时候，那么学校教育我觉得从因为很学生他很愿意听老师的，对吧？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做的也特别好哈，对孩子的这种教育也是挺到位的。所以我们总归来说，文明的这个进步哈，是需要一点一点去积累的。那么更多有关游客出境文明养成的内容，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别走开，我们稍后见。 燕莎奥特莱斯年终大促，百万元现金卡亲情巨献，12月12日至20日，燕莎奥莱冬季嘉年华，万款商品超低折扣，一次购物尊享多重惊喜。燕莎奥莱带你享受名牌加实惠的睿智生活。 天翼宽带提速了，原20兆用户每月加1元享50兆光宽带，每月加10元即可畅享100兆光宽带。心动不如行动，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中国游客遭投诉，文明养成要多久？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在长江三峡游轮游中，中国游客遭到外国游客投诉，原因是中国游客在自助取餐时将食物聚落成塔，造成食物浪费。无独有偶，今年以来一些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招致反感，被禁止进入国外旅游景区，甚至被国外警察带走的案例都曾出现过。甚至有评论说，难道只有警察和罚单才能止住一些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吗？那么在开放公民自费出游之后，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如何跟随眼界一起提高呢？实时鞭策，点滴积累，你我又该如何做好旅行者？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的副会长刘思敏，另外一位呢是新闻广播的评论员林硕。说到中国游客不文明出行哈，我们还看到一个更极端的案例，是在今年的5月份，一位去阿布扎比旅游的中国游客对某国驻阿联酋使馆及工作人员拍照，结果被当地警方拘押。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中国游客因为拍摄敏感的建筑或者是人物而遭到警方 方拘留的这个事件了。我们的大使馆呢也是多次提醒公民哈要注意不要拍照，但是提醒归提醒哈，看不看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哈，我特别想谈的就是出境游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其实昨天还跟凌硕老师分享了一幅漫画，就是旅行者和游客之间的区别。那么旅行者通常是带着三脚架，游客呢带的是自拍杆啊，旅行者睡的是帐篷，游客呢往往住的是这种现成的旅馆酒店。那么旅行者呢是走走停停迂回的去欣赏一些风景，游客呢是坐车啊或者是坐飞机一路是向前冲。所以在看这个漫画的时候我有一点体会哈，就是我们到底是应该以旅行者的心态去参与去建设我们身边的不管是人文风景还是自然风景，还是说我就要像一名游客一样，我到哪儿我糟蹋一下，或者觉得这个地方好不好跟我没关系这样的心态。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未来哈，我们如何成为一名文明素质较高的这样的旅行者，而不是什么都不管的游客。 我觉得旅行者和游客啊还是有区别的。游客是你被动的去追随那些你想在攻略里面或者在旅行社定制的那些项目里面的那些景点啊场所，而旅行者是你真正的把你的经历你个人行走的那点点滴滴融入到你的这次旅途当中去。所以你可以回过去想一下，对于很多出境游的朋友们，如果你们从某地回来过了一年两年，你还能印象深刻的有哪些事情？可能你只记住了那些景点，但是你作为旅行者你会发现很多生活的点滴，在国外遇到的奇人异事，包括你的一些和对方的那种交流交往，它能够成为你真正印象深刻的。印象深刻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建筑，而是别人的民俗风情，异国的那种文化情调等等等等，这些才是你作为一个出国的旅行者应该映入到你的这种生命旅程当中去的。所以就在上个月，泰国有一份报纸叫《新鲜日报》，它发表了一篇非常长的一个社论，题目就叫《中国游客，你招谁惹谁了》。它是很客观地评价了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他说，中国游客的素质可能不算高，但是绝不是最低的。他说，在泰国，你如果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海滩上扔酒瓶的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比如说在一些场所里面狂欢这种很多发生了很多这种，比如说斗殴事件、口角事件也都是西方人，还有一些恶性的这种犯罪事件也都是西方人，只不过他们的面孔你很难识别他是哪个国家的人，而中国到那儿都是一个大的旅游巴士啊举着旗子。所以这种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需要冷静的、客观的、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对，节目最后哈，我也想分享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哈，比如说手机尾号是9526的这位朋友，他说针对国人的这个种种诟病，媒体也应该以图文并茂的广告形式弘扬正气，使这样的人呢知耻而善行。还有最后哈，我也想说这个出境旅行哈是要给自己留下美好，也请大家把这份愉悦和这份美好带给别人，也留给后人。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刘思敏会长以及新闻广播的评论员凌硕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民族复兴有梦想，拨动千斤靠四两，深化改革与开放，这个治国必须先治党，再论吧太宰了。一上来呢，先不说这个啊，说什么呀， 先来两个暖场小段子，两道由土奶奶得奖引发的思考题布置给各位，咱们共同思考。首先头一问，网络传谣为何频频出现呢？不是，那说你打住吧，这跟土奶奶有关系吗？有。就是说啊，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在这个得奖颁奖典礼上，屠奶奶用中文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青蒿素传统中医给世界的一份礼物，时间大概是20多分钟，就相当于一回话里话外，哈哈。但是呢，很多人听了之后，看着这个屠奶奶的演讲稿，不对呀，说是我们看见过这个网上传的一份屠呦呦得奖的感言致辞啊，那不一样。